还记得我要给徐子文守灵那晚，你跑来找我，你说你特别希望徐子文还活着，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一个已经消失在我生命中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在我的回忆里，关于徐子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，美好的什么都无法替代。刘易斯，你对我很好，你很优秀，或许跟你妈说的一样，你是个未婚的大小伙子，可是我呢，我有过婚史，离过婚，我从来不认为离婚是错是罪，但是现在我突然不那么想了。那段婚姻给我打下了烙印，我不在乎这烙印，可是这烙印也给我上了一把枷锁，把我永远的锁在了过去。 我可以等你的，安文，我等你。 哼，别犯傻了，听你妈的，远远的离开我。你可以去上海，去，到上海去吧。不要再为我放弃什么了，我不值得。安文说完，便跑出了房门。深夜的卯城，因为是夏夜，仍然有不少行人。安文穿梭在人群里，茫然四顾，不顾深浅，也不想来世，只是埋头往前跑。就好像这样跑下去，他就真的能够抛开一切，重新开始。此刻，陆泽熙的单身公寓，落地窗前，站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穿着陆泽熙的衬衣，光着腿，身材姣好，凹凸有致。她的脸上带着几分倦意，更多的却是和安门一样的茫然。这个女人不知道世才和陆泽熙的缠绵是真是假，是醒是梦。陆泽熙的粗暴里夹带着这个女人难以抗拒的温柔。虽然刚刚从陆泽熙的身侧离开，她却迫不及待想回到大床上，紧紧抱住陆泽熙，再也不撒手。 陆泽熙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：默默。 默默回头微笑。 陆泽熙穿着一件睡袍，睡眼惺忪地说：对不起，今天晚上我…… 干嘛要说对不起？哼。默默继续笑着，表现得十分淡然，十分老练，像一个熟稔规则的老江湖。我们俩不过是多喝了几杯，大家都是成年人呢，哪有对不起谁的事儿？男女之间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哼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 没等陆泽熙说话，默默径直走进了陆泽熙的房间，带上了房门。不多时，他穿戴好从房里出来，拎包离去了。默默走过陆泽熙身边的时候，陆泽熙闻到了他身上不易察觉的香水味。他之前躺在自己的身下，双手扣住自己的腰背，在他的发间、胸口和腰间也闻到了这种香味，一点点柑橘的清甜和苦涩，利落爽脆，清新里有着另一种动人。这个晚上，陆泽熙带着默默约见了一个投资人，谈得不错，就都多喝了几杯。结果默默送陆泽熙回家之后，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。虽然陆泽熙觉得自己确确实实的喝多了， 但不管有什么借口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他睡了自己的女助理，而且这个女助理还是他最要好的异性朋友。 此后一周，陆泽熙和默默寻找投资人的计划受阻，应该是老齐暗中在捣鬼，当下之际恐怕只有破釜沉舟了。默默更是大胆地提出由他和陆泽熙两个人拿下老齐手里的股份。陆泽熙对于自己的财力并无信心，只觉蹊跷，却没有更好的办法。 如果说默默对于一夜情的态度，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让陆泽熙诧异和无措的话，那么现在默默迎战老齐的勇气则更让陆泽熙叹服起来。默默那简直就是另一个自己吗？不对，确切地说，默默就是一个升级进化版的自己。哦，陆泽熙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女人了。有时候陆泽熙甚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她。周末方志远从广州回来了，在广州的那家油烟净化设备工厂，方志远初步和厂家达成了协议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了。刚巧陆泽熙和李成喝酒，李成酒醉后无意中透露方志远要向他借钱，陆泽熙很纳闷，难道方志远不知道李成这边是高利贷吗？高利贷能碰吗？那么多年的同学哥们儿，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，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不过30万嘛。陆泽熙他们几个想想办法，总能帮方志远凑到这个数啊。 不过30万，哼，你说得到轻松。默默笑了笑说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俩真要拿下老齐的股份，倾家荡产不说，搞不好还得负债累累。到时候别说30万了，3万你都拿不出来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好，你倒管得挺宽的。方志远真的要去借高利贷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你总说为了你好，那是最伪善的话。你现在暗自揣测方志远的行为，在这瞎操心也有点自以为是了。 哎，默默，我发现你这叨逼叨的怎么好像有点想管我的意思了。哎，还别说，你这架势啊还真有点像周宁静了，他就是这么管方志远的。 他们俩什么关系？人家是夫妻，我们俩什么关系？我管得着你吗？ 对呀，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陆泽熙看着默默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他开着玩笑故意带着点猥琐。 滚。 陆泽熙和老八、明航、毛俊他们几个人商量好，大家都凑一点，也不戳破方志远想借高利贷的这个事情，就说是入股了。商量好了，电话打给了方志远。方志远说他现在啊在安文的咖啡馆呢，他说安文呢也想入股，正跟自己这儿谈着呢。几个人便陆陆续续的到了咖啡馆。安文突然说要入股，方志远难免感到有些意外，而陆泽熙几个人的举动更是令他感动。多余的话大家虽然都没有说，可方志远不傻，他在资金上遇到的困难想必他们都知道了，只不过人间不拆。 陆泽熙和安文一人拿了10万，这就20万了。老八、明航和毛俊呢，三个人加起来凑了10万。海丽怀孕了，加上早就辞了工作，虽说和老八离婚了， 但是海丽处在孕期，一干费用还是靠老八，这一点老八还算自觉。民航呢，回卯城前他就是一个月光族，很少为明天考虑。如今父亲又病重，自然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。至于毛俊，他倒是不缺钱，可在那个家里，毛俊也没有见过钱呢。要买什么都要问老妈实报实销，每个月虽然也从工厂拿工资，可是那点工资还真不够干嘛的。毛俊和胡谷月商量了一下，想动用母亲陈华美给的那50万。胡谷月说什么都不愿意拿出来，他说这笔钱用着不踏实，不能动。这么着，老八、民航和毛俊都有些捉襟见肘，又想帮一帮方志远，这才凑了这10万。 如此30万便凑齐了。方志远自然觉得受之有愧，凡是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这些钱说什么都不愿意让他们入股。他说只是借，还挨个打了欠条，还象征性的写上了利息，这才稍显安心了一些。是啊，自己真是一穷二白的话，朋友们这么帮衬，他也就会自然大大方方的受领。但是他和周宁静明明是有存款的呀，一边是捂着钱不愿意拿出来给他创业的妻子，一边呢就是不计风险不求回报，差不多是把钱硬塞给他的朋友们。这两相一对比，方志远的这颗心是又寒又暖。大家收了方志远的欠条，洛泽西这才发现刘易斯不在咖啡馆，一问才知道安文和刘易斯已经分手了，这会儿刘易斯人已经去了上海。大家感叹了一阵儿，气氛变得有些憋闷和伤感。是啊，人人都有烦心的事儿，谁又比谁容易呢？ 碰巧程红送了闹闹过来，每个周末闹闹都会跟安文待上一两天。孩子越长越像病故的徐子文，陆泽熙等人一看到这孩子又都勾起很多高中时代的事来，说着说着倒变成了徐子文的追思会了。安文听着听着就落了泪，要不是闹闹在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呢。散去时大家都是一脸凝重。 方志远回到家的时候已然是晚上10点了，周宁静还没有到家。周宁静给他发过微信，说自己在加班要晚点回来，孩子呢被王秀芬带到自己那边去了，所以家里显得空落落的。 方志远洗完澡便自顾自睡下了，半夜他听到了响动，应该是周宁静回来了。周宁静轻手轻脚洗漱完才躺上床，只见丈夫闭着眼睛，也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。不过周宁静暂时对这些也不再关心，满脑子想的是今晚和傅丽丽他们在 SPA 会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。周宁静其实没有加班，而是和傅丽丽他们去做 SPA 了。之所以瞒着方志远，是因为他们那几个老同学似乎对傅丽丽很有些意见。周宁静觉得丈夫过于武断，那些人的话呢多少也有点危言耸听。傅丽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她自己能够判断。不说别的，就说周冲吧，人家可是直接扔了200万到傅丽丽的公司的。学区房也没有那么急，过个半年再购置也行。手里这点钱嘛，如果 投到傅丽丽那边，真的能够有点收益，那总比放在银行吃利息要好啊。周宁静左思右想，决定先拿出一部分，试试水。一想到晚上做 SPA 时，那群姐姐妹妹说的话，这个又挣了几万，那个又进账了几十万，周宁静更有些迫不及待起来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早早起床，连早餐都没吃，就急匆匆地出了门，直奔傅丽丽的深海科技。 毛俊的母亲陈花梅也起了个大早，他本来想亲自送儿媳胡古月去上班的，跟之前很多次一样。但是今天的早上呢，胡古月似乎刻意起得比陈花美还要早，等着当婆婆的起了床，宝贝儿媳妇早就走了。 自从怀孕又拿了婆婆赏赐的50万以后，胡古月算是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。头几天还是毛俊送他去上班的，毛俊开车太猛，陈华美不放心，坚持要自己送。送就送呗，到了胡古月上班的学校以后，婆婆跟她的那些同事打成了一片，几天下来连校领导都知道胡古月怀孕了，必须给予特殊照顾，因为这是她婆婆一再嘱咐他们的。 为了让儿媳得到特殊的照顾，陈华梅没少费心，又是送购物卡，又是送天南海北的土特产，一干领导、教研室的同事全都收了他的好处。可陈华梅哪知道啊，这些收了好处的名里确确实实是在照顾他儿媳了，但是背地里也没少说难听的话。说什么？哼，有钱了不起呀、啊、真以为自己是嫁入豪门了，怀个孕恨不得上新闻联播，这样的话。 胡古月和这帮人本来就格格不入，平常呢又偏高冷，不善社交，不屑钻营，婆婆这么一弄，胡古月反而被孤立得更加厉害了。在她周围的人看来，这世界上仿佛就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胡古月家这种有钱人，另一种是他们这些拿死工资过活的穷人。而有钱人天生就应该被穷人仇视。 今天胡古月没让婆婆送，也没让毛俊送，而是自己打车来的学校。没想到等到他上完课回办公室，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的档口，陈华美还是来了。他提着一个保温杯，兴匆匆地走进了办公室，巴巴地和胡古月的同事们打着招呼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

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胡谷月没让婆婆送，也没让毛俊送，而是自己打车来的学校。没想到等胡谷月上完课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的当口，陈华美还是来了。她提着一个保温杯，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，巴巴地和胡谷月的同事们打着招呼。哎呀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吗？来，我呀，刚给你炖的汤，趁热喝一碗，喝。陈华美说着，打开了保温罐，鸡汤的香味儿瞬间四溢。妈，我现在不想喝，还有，再过一会儿，就该吃午饭了。哎呀，就你们学校食堂的饭菜，那能有营养吗？你怎么能吃那些呢？婆婆这话一出，胡谷月就看到两三个同事直翻白眼儿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喝我喝。胡谷月实在不愿意婆婆在此久留，只好答应。陈华美突然跟炸了毛似的打量着儿媳。哎，月月，你的防辐射服呢？在吗？在。在抽屉里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对着电脑的时候一定要穿着防辐射服。你说你这也算是当妈的人了，怎么就这么不上心呢？啊，我穿上不就行了吗？妈，您赶紧走吧。胡谷月有些不耐烦了。陈华美一屁股坐下，看着儿媳的同事们说，你们看看啊，我这可是关心他呀，你们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啊。胡老师，你可是最有福气的了，你婆婆最近又是接送又是给你送吃的，我们这些外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呢。 一个同事接嘴说着，补椰语。胡古月笑了笑，径直走出了办公室。陈华美赶紧追了出去，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等着婆媳俩一走，办公室里爆出了一阵笑声，收都收不住。 毛俊劝着胡古月说，月月，妈也为你好嘛，你道个歉怎么了？胡古月连假都没请就跑回家了，他前脚刚进门，陈华美后脚就跟了进来。两个女人一看毛俊翘着脚在沙发上玩手机，跟个没事人似的，倒是极有默契的朝毛俊撒起了气。在老妈和老婆你来我往的争执中，毛俊基本了解了情况，他觉得这回确实是老婆矫情了，就说了胡古月几句，胡古月不愿意了，躲在房间里直掉泪儿。这不，毛俊这儿正劝着呢吗？ 我向他道歉，凭什么呀？ 哎，月，你摸摸自己良心啊！咱们从上海回来啊，妈是怎么对你的？又给你钱啊，又给你买各种各样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接送你上下班。 那笔钱我一分都没动，我这就还给他行吧？ 你又说气话是不是？又说气话你？ 毛俊，妈做这一切可不是为了我，这你要弄清楚，而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 啊，对呀，这也没错啊。 那我要是没有怀孕呢？再说一句不好听的，我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没了呢？ 胡古月，你够了啊！有这么咒自己的吗？ 你凶我！胡古月一下子哭得更厉害了。 最近厂里没有什么事，老婆呢又有老妈照顾，毛俊呢正乐得自在呢。正在他自在的时候，两个女人在他的面前掐起来了，他也是挺恼火的。每次他们吵架都是这样。 毛俊，你怎么老是替你妈说话呀？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啊？毛俊，你怎么老是替你老婆说话呀？啊，你怎么不为你妈想一想啊？ 毛俊心里想，可他们俩谁又为我想呢？我要的不多，我就是想清清静静地过日子。看到老婆抹着眼泪，毛俊很心疼，压低着声音柔声说，月月，妈不容易，爸走得早啊，家里厂里这里里外外全都得靠他撑着，是不是？他那就是想抱孙子，想完成爸爸的遗愿，不，这不就人之常情吗？是是，我承认，咱们俩刚查出问题的时候，他知道问题出在你的身上，没少给你气受，还把咱俩给赶出家门了。 亏你还记得。 可是他当着你的父母，当着咱们那些老同学，他给你道过歉了，是吧？ 胡古月不说话了。 亲爱的，医生说了，这孕期呀，要特别的注意情绪。现在你在咱们家，那享受最高等级的待遇啊！啊，你看，妈为了你，啊，为这孩子做的，那可是全方位360度啊！啊，不是，是那个720度无死角的保护措施啊！不是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 没别的，就一点，以后你妈不许去学校了。我也不要他接送。 就这事儿？ 对呀，就这事儿。 不是，不是，就这点事儿，你干嘛自己不跟他沟通呢？ 我说了呀，明里暗里说了好几次了，你妈不听啊。 那你到底想不想解决这个事儿啊？ 想啊。 要是想真解决啊，你听我的。 你除了和稀泥，你还能干嘛？ 这首先呢，你得跟妈道个歉去，然后我再出面，说我以后啊，一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谨慎驾驶，负责送你上下班。 他呢还是安心在家给你做饭，怎么样？ 莫得想想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看得出来胡古月还是有些动摇的。 两个人正说着话，陈华美一推门进来了。毛军吓了一跳，哟哟妈。 陈华美拢了拢头发，像是刚哭完，看着胡古月说，月月，我呢刚才跟你们学校领导说好了。胡古月豁地站了起来，您说什么了？什么就说好了？明后天啊，你回学校办一下手续。妈，您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我跟你们校长说了，你呢要在家安心养胎，等生完孩子你再回学校。妈，您真的太过分了，那是我的工作，就算真的要请假也得是我自己出面，再说了我现在的情况挺好的，也用不着请假。每天上下班这也太辛苦了，还有你们学校食堂的饭菜那也太差了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那不适合孕妇吃啊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我不愿意只是请假，又没让你辞职。还有啊，以咱们家的条件，你以后完全可以辞职在家专心带孩子。不可能。 毛俊拍了拍胡古月的肩膀说，哎呀呀，你冷静点，不是有话好好说是不是啊？ 胡古月看起来更愤怒了，妈，您管着毛俊也就算了，现在您连我都要管了，那是不是以后等我的孩子出生了，一家子大大小小的全都被你掌控，你说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？毛俊爸爸过世的早，现在这个家可不就是我做主吗？你又来了又来了，不管说什么您都把去世的公公搬出来说事儿，他人早就没了，您总提他有意思吗？陈华美听了这句话张大嘴巴愣住了，然后哇的哭出声来。 毛俊拉住了胡古月，你过分了啊。 对，我过分了，反正错都在我。胡古月说着拎了包就冲出房门。 毛俊看着老婆的背影，又看着哇哇大哭的老妈，他又叹了口气，哎，妈你别哭了。毛俊给老妈递了纸巾。 陈华美眼泪鼻涕一大把，当初我就说了啊，说这种女人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。哎呀，娶妻求贤别的都不重要，可是你看这个胡古月啊，哪有一点半点的贤惠呀、啊，我倒是想把这个家交给他呢，就他这性格我能放心吗？我 毛俊一屁股坐下捂着脸说，你少说两句吧，我这头都大了。我 那你还不快去追他呀， 人你气走的，要追你自个儿追去。 老毛啊，你看看儿媳妇不贤惠不孝顺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儿子也都不听我的了。哎呦。陈华美一边说一边坐到了地上拍着大腿。 妈，哎呦，我去我现在就去。 胡古月本来想回娘家，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红着眼回去反而让父母担心，便让出租车停在卯城新天地，打算进去随便逛逛。一进门，胡古月就看到了穿着制服的周宁静。两个女人交情不深，是因为方志远和毛俊的关系他们才有了往来。有几次胡古月和毛俊吵架，周宁静两口子也当过他们的消防员，对这些胡古月还是挺感激的。他们俩一碰到倒是周宁静先打了招呼，呀古月。周宁静看起来 气色不错，挂着一抹微笑，上前拉过了胡谷月的手。只是大夏天的，胡谷月的手却是冰凉。周宁静感到诧异，哟，你手怎么那么凉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可能是你们这儿冷气开得太大了。一个人？啊，我路过，想进来，买点东西。哎呦，毛俊也是的，你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他应该寸步不离陪着你才对呀。一听到寸步不离，胡谷月就皱起了眉头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婆婆倒是寸步不离跟着我呢，都快烦死我了。周宁静抬手看了看表，又看了看胡谷月有些红肿的眼，说道，耶，你是不是从家里跑出来连中饭都没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周宁静挽着胡谷月说，哎，这样，我们去楼上找个咖啡馆坐坐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反正中午我也休息，我把海丽也叫出来，我们几个说说话，给你解解闷儿。 不用了吧，怪麻烦你们的。 嗨，海丽在家养胎，天天无聊的不行，她前几天还约我呢。 果然，周宁静和胡谷月在咖啡馆坐下没有半个小时，海丽就来了。很快他们的谈话就变成了一场关于男人的批判大会，平时不太爱说话的胡谷月也忍不住抱怨起毛俊来。几个人说着，不知道是谁把话题带到了方志远创业的事上了。周宁静一追问才知道，陆泽熙、毛俊、老八和民航都借钱给方志远了，听说连安文都借了10万给他。 周宁静一时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只是说，还真是要谢谢这帮老同学，要不是为了买学区房，家里的钱凑一凑的话，给志远做这个项目本来是够的。不过连安文都借钱给志远了，哎呀，还真是挺意外的哈。海丽问道，诶，方志远没跟你说呀？没有，我这几天忙也没细问他，他可能也是怕我担心，总说他自己能够解决。胡谷月不免感慨说，哎，毛俊要是能有你们方志远一半的觉悟，我和他妈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成年人本来就应该这样，要学着自己解决问题，哪怕是夫妻也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家毛俊连他妈的魔掌都摆脱不了，他要明白这些道理这辈子是不可能了。海丽摇了摇头说，哼，要是我，正因为是夫妻，凡事才应该有商有量啊，借钱可不是小事儿，况且一借就是30万，方志远怎么也应该跟宁静说一声啊，按照婚姻法，方志远借的这些钱宁静也得替他承担呢。哦，一声不吭就让宁静当了一个债务人。周宁静试图转移话题，哎，要不要再吃点什么？海丽本想还说下去，胡谷月看了他一眼，他才明白过来。到了下午上班时间，周宁静离开，只剩海丽和胡谷月。海丽说，哎，我还听说安文借给方志远的钱是百成的，我刚才想提醒宁静来着，哎呀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哎，你说什么？钱是谁的？百成，百成的钱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百成他不是方志远的初恋女友吗？胡谷月说完这些话突然觉得有些不妥，哎呀，海丽，我们俩是不是太八卦了？海丽笑道，你看我平时 是爱八卦的人吗？胡谷月也笑了，心下暗想，你海丽是什么样的人我又不是很了解，除了你和老八没离婚之前三天两头的打闹，别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啊。海丽继续说，我和老八没离婚之前三天两头的打闹。胡谷月吓一跳，这个海丽难道会读心术不成？海丽继续说，宁静没少为我操心，这回啊我也想为他操操心。原来说的是这个，胡谷月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就算这钱是那个叫百成的，那也没什么。哎，我问你，如果真的没什么，那为什么这钱不是百成自己出面借给方志远呢？那很明显呀，怕宁静介意呗。对呀，那我问你，宁静为什么要介意呢？胡谷月不说话了，他实在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。海丽自顾自地说着，像是在破案。如果方志远和百成之间什么都没有，那宁静为什么要介意啊？你是说百成和方志远？不可能吧，毛俊这帮朋友里谁都可能出轨，但是方志远我觉得不可能。胡谷月一边摇头一边说着，海丽你别想太多了，你看宁静她不是好好的吗？也许那10万真的是安文借给方志远的呢，你别是听错了吧。安文不小心透给老八他们几个，老八又告诉我的，这能有错吗？还有啊，你看宁静刚才那反应，连方志远问他们借钱这事儿他都不知道，他们两口子肯定出了什么问题。就算是他们两口子出了什么问题，那我们都是外人，能帮得上什么忙呢？是啊，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我自己这都一头的虱子，抓得头发都秃了。听到海丽说这种话，胡谷月只好顺着往下问，哦，对了，你和老八你们怎么样了？我们呐，一切就是为了孩子，其他的都只能先放一边了。不过自从我怀孕啊，我们俩假复婚之后，老八比以前倒是好多了，最起码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，嘿，也知道嘘寒问暖了。正说着，只见毛俊急匆匆走过来，不用说，胡谷月在这儿肯定是周宁静告诉他的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花。 87.6，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，是